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阴，西部地区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零星小雪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部分地区以阴天为主，能见度尚可，比较适宜交通出行。 路况信息。 好，一起来了解路况。那么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清河收费站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郭庄子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以上都是车多路段，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 ，FM 幺零七点三， 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金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继续我们的高招直播咨询的时间段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给大家来讲，就是关于学生在高考之前心理上我们应该如何去疏导，如何做到家校联合，让孩子能够以一个健康的心态进行高考。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要跟大家说，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然后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会在节目之中实时为大家做一个解答。尤其是在孩子心理方面，比如说作为家长您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打交道了，孩子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之中都会请我们的专家老师对孩子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做一个分析，并且给出一些小小的方法。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RBC 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账号。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一下今天的内容。教育界政协委员建议，课后3:30不应局限在校园。国科大发布2018年本科招生综合评价实施方案，共13个专业招生。东城今年提高幼儿入园率，新增幼儿园学位2000个。好，以下是详细内容。 在今天的部长通道上，教育部长陈宝生就课后三点半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来自教育界的委员们在今年的两会上同样带来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史家小学教育集团校长王欢看来，解决好三点半难题正是破解学生课外负担重的关键一环。王欢期待国家相关部门能联合出台切实解决这一问题的支持政策，比如让公立学校的教师能名正言顺地拿到补贴，能心甘情愿、有积极性地在正常工作时间外留在学校看孩子，出台相应的规范和质量监控标准，为公办学校与社会机构合作提供参考等。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城市学院校长刘林认为，课后三点半的活动不应仅仅局限在校园内，而是应该走出校园，有更多的探索。刘林建议，三点半教育不能一刀切，应该因地制宜。在教育资源提供上，刘林建议应该发挥政府所办校外教育服务机构的作用，让其回归公共服务的本质。中国科学院大学发布2018年本科招生综合评价实施方案，2018年国科大将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以综合评价选拔方式，在北京、山东、江苏、浙江、陕西、湖南、四川七个省市招录理科或不分科考生约150名。最终招生计划以各省市招办公布计划数为准。综合评价选拔是指综合学生的高考、专家面试、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三个方面的成绩来录取考生的选拔方式。近日 QS 全球教育集团发布了第八年度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本次排名共涉及人文、工程、技术、生命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五大学科，涵盖48个学科，评估了全球151个国家的1100多所高校。中国104所大学的807个学科入选全球500强。在中国大陆地区，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第5名，电气第8名，材料第9名，工程学科群第10。而北京大学的现代语言第6，语言学第10。东城区在5号公布2018年拟办的24件重要实事。在教育方面，今年东城区将加快发展普惠优质学前教育，启动第三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增加学位供给2000个，提高常住幼儿入园率，实现义务教育优质资源覆盖率达到 97%。开学伊始，适逢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作为由周恩来总理亲手缔造的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为契机，开展为期一周的校史教育活动，通过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点燃全校师生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激情。记者从市工商局了解到，2月份12315信息采集综合服务平台共登记消费者投诉信息19253件，其中儿童游乐园成为消费投诉热点问题。工商部门提醒，消费者在为孩子选择游乐场所时，务必查看场所内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工作人员是否尽职在场内维持秩序，同时要查看游乐场所是否有营业执照和消防许可证等证件。对于低幼年龄的孩子，建议家长陪同进入游乐场所，切莫因自身监护失误而导致意外发生。三月呢是自主招生的申请季，如何争取自主招生加分呢？那么在3月10号，也就是本周六上午的9点，教育面对面2018年高招第三场公益讲座将在财政部礼堂开讲。那么活动现场我们邀请到了高考志愿名师赵晶、薛静、高夏、郑璇，共同为家长带来主题为想解双一流，招办老师如何看待自主招生主题公益讲座，为考生和家长详细解析双一流高校自主招生申请核心关键点，包括双一流高校名单公布后对报考的影响，高校老师对自招申请常见问题的讲解等内容。那么在讲座现场，家长还可以与赵晶及其团队老师面对面的沟通个性化高招志愿填报等问题。活动名额非常的有限，所以请您尽快的拨打报名电话，因为上周六的时候很多朋友到现场已经发现都没有座位了，那么要记得赶紧拨打电话 400-600-7500 400-600-7500 来报名。好，这就是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全部内容，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对每个考生来说都是一道关口，考前的紧张气氛几乎对每个考生都是一种无形的压力。适度的压力可以产生积极心态，过度的压力则影响发挥，而压力的大小往往与想要达到的目标相关。在这个时候，父母、老师在表达期望时又该注意一些什么？今天教育面对面邀请专家为您解析。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那么今天我们要解决的就是考生的一些心理的问题了。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要介绍一下今天的几位嘉宾。首先要介绍的是来自于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青少年自护教育的主要发起人，网络妈妈评审团发起人，儿童观教育第一人宗春山宗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呢，还有来自于北京二中心理教研组组长、北京市心理学科骨干教师郭俊斌郭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晚上好。 还有来自于北京二中的高二年级组组长冯岩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今天呢，三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其实最主要解决的就是在这段时间如何让孩子们能够零负担的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高考。首先来说一下，零负担这事儿可能吗？ 不大， 不摇头。 对，因为我们说压力它是双刃剑。如果积极的发挥，就如同我们攥到了一把刀的刀把，可以很好的做一个工具。如果你没有攥好，攥到刀刃上，就把自己割伤。所以关键我们怎么看待和调动使用这个压力这个东西，这就是一个技术问题了。 其实就跟每次在奥运会前，我们看到所有的运动员都要在赛场上热身，把自己的激素调整到一个相对兴奋的状态，这也是这个把压力转化成动力的一种表现。 是啊，你看到他们拿金牌的时候很兴奋，你不知道他们背后呢承担的压力很大。那个张怡宁啊，那是我们家亲戚，他在比赛之前， 大魔王 曾经拿那个剪子和刀子扎自己的腿。就是他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啊，但是必须面对，那怎么办？他需要一个出口，扎自己腿。 这个有点太极端了。 所以就说，你看每个人都有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宣泄的方式，但是我们也不一定要以为世界冠军好像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不是，这就是他压力和动力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就是感觉天下无敌的一个人，其实背后也有自己的一些心理的一些问题跟创伤，所以呢，考生这其实要给考生们朋友们要说一个鸡汤啊，就是。不管什么人都会有一些面对压力时的一些问题所在，大家先不要担心啊，别慌啊，先别慌，这个总有解决的方法啊，总有一些很好的解决的方法。马上进入最后的复习阶段了，那这个时间段是不是应该已经进入到第三轮复习了？这个方老师， 应该是在 第二轮复习。 对，高三的上学期是第一轮复习，然后进入到高三下学期应该是从第二轮复习了，刚开始。 第二轮复习，那第二轮复习这段时间是不是现在那个学生跟家长应该如何去做这样的心理方面的准备？您能不能从您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上来说给大家说一说？ 从 这个心理方面准备，从我觉得应该先从学习上来说吧，应该做好一个准备，因为马上面临一模，面对一模考试，然后这个阶段呢，它的基础知识应该经过了一轮复习，有了一定基础了，然后是杂渣是查漏补缺的过程，在这个阶段，然后有了一定的知识基础了，我相信他们心里面稍微就会安定一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心理上面，不要过于紧张吧。就是家长啊还有学校方面给孩子们一个相对的稍对轻松一些的环境然后让他们疏解一下压力，可以家长和学生老师和学生多沟通，在平时的考试的时候，比如说有那种月考啊或者小测里面然后发现自己的问题然后进行解决，心理上跟老师和家长多沟通可以疏解一些压力。 这像第一次模拟考试通常来说是难度中等还是难度比较高的？ 应该是难度应该是最接近于高考的。 哦，所以说这个时候家长们是不是在对孩子考完了以后的成绩出来了以后应该 对应该是比较重视这次考试但是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应该先考试然后再报志愿了可能会比以前的压力要稍微小一些， 相对减少一些。 对对。 那么从家庭上来说，您那个宗老师，您觉得这段时间就是进入最后的这个复习阶段，还有不到100天的时间了，那您觉得这段时间再做心理疏导是否来得及呢？ 来得及，就是我们有句话叫临阵磨枪不亮也光，因为情绪这个东西啊，它一个特点就是来得快，走得也快，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刚才谈到了家长是吧？其实这个孩子他的面对一个事情的应激的方式、应对的方式是来自遗传的，就是父母他在他的这个面对一些突发事件、紧急事件、压力事件怎么去应对的时候，其实孩子在他后天就学习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常说不仅是考的是考生，其实也是考的是家长。在这个时候家长和孩子实际上是一个团队，也包括老师。中国有句话叫上战场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啊。越是在这个时候孩子越渴望这个父母对他的一种支持。但如果父母在这个时候没有很好的发挥一个积极的正向的作用呢，很可能就会起到了一个相反的作用，所以这一点我想可能更多的需要学校的老师，也包括我们这些专业机构啊，我们这些新闻媒体要帮助家长们怎么在这个时候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做好孩子们的好后勤和好陪伴。 就是我们还是要主动的去介入一下，而家长反而应该往后退一退，而不应该太主动的去关注孩子学习。哎，你这个一模准备怎么样啦？这个什么时候考啊？复习怎么样啦？现在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漏洞啊？你能觉得自己考多少分啊？ 这个时候吧，家长们我们理解啊，他希望帮孩子一把，但实际上孩子这个时候已经是99度水了，你这再上两度就过了，所以很可能在越是你帮反而孩子们越厌恶越讨厌越拒绝。我就知道孩子们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共同特点，从高二就开始了到高三毕业，别提考试的事情，不光不许父母提，邻居不能提，班里同学在一起你聊天聊地聊左聊右，就是别说考试，是谁说考试把这个踢出去是吧，可能二中好一点是吧，学生厉害哈，我就知道很多学校学生在这个时候特别忌惮谈考试，所以说明他们已经到了一个不能叫崩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紧张的状态。因此在这个时候父母啊，你的这种方式，你的态度，你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左右孩子的情绪。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其实对于家长来说也是面临着一次考试，其实可能之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和睦非常的好，但是自己从来也没有经历过孩子高考这件事儿，也是因为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对吧，然后孩子也是独生子女，所以呢这个时候究竟这个孩子能考成什么样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事儿也没经验，所以也是一个人生的第一次。那么面对人生第一次的时候该怎么办，在学校这个角度来讲会不会有一些疏导的一些方式，在二中这边有吗？ 我们二中是一直是倡导的是家庭和学校一起来伴学生成长，来促进学生成长的。所以我们从高一开始就有家委会。 高一就有。 对，从高一开始就有家委会。然后高二的时候呢，因为有分班，对吧，那个文科班 文理 分班，对，以后从这届高一就没有那么明显的文理分班了。 对。 我们这届还有高二这届。那这种文理分班以后可能就有学生的流动。 然后我们又会再有一届高二的家委会，然后到高三呢基本上就是跟高二家委会继承下来了。 嗯， 那么家委会下面会设很多的小组，比如说这个法律援助组啊，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这种家庭教育，对，心理教育，家庭教育组。然后家庭教育组的成员呢就会从各方面搜集一些有关家庭教育的资料啊，一些好的文章跟大家分享。我们有一个群，那么各班的这个家长就会把这些资料，好的资料发到自己的班群里面跟家长们分享，而且家长也可以在班群里面互相沟通交流，因为他们面对的对象是一样的，都是考生嘛，都是学生，所以可能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大家有一些好的成功的案例啊，可以共同的分享。在这个过程中，家长教育家长，我觉得可能比老师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可能更有效一些。 您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因为我原来是做股票节目的，就像是开了一个股票群，整个大盘跌的时候大家都在赔钱，但是呢彼此能聊聊天心情就好很多，感觉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惨， 对，天塌下来砸所有人，不是砸我一个人。 对，是这样的。所以呢大家也是，我觉得可以给很多的家长提一个醒啊，多跟身边的朋友们沟通交流一下啊，对对，不是说只有您在面对自己的孩子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其他人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那么郭老师，就作为咱们二中的心理教研组组长，在心理这个层面上来说，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在最后这个复习的阶段？ 我呢非常同意刚才两位老师呢所表达的那样一个观点，也就是说呢，高考其实不光是在考孩子，它其实是考的是我们家庭整个的一种呢，我们的行为态度养育方式，那么最后呢培养出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来。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呢，就是高三的父母，大家互相也在戏称吧，我们叫考爸考妈，我们常常看到考爸考妈呢比那个宝贝儿还要紧张，就是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看哪一个家长来了之后呢，你一看他，你好像能看出来就是高三的家长，高三的考爸考妈来了，因为他的神态呢 双打茄子， 他非常 苦大仇深的看着脸 拘谨，就对，非常严肃，非常拘谨，感觉是要迎接一场硬仗，所以我们想呢，他这样的一种状态呢一定会传递给自己的孩子。其实孩子已经知道高考是挺重要的，是人生一次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但如果回到家里边，父母仍然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呢，这个孩子的压力呢他就很难找到一个疏解的出口，所以从我们学校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的教师团队，我们会一起呢通过这种个别辅导，团体辅导减压，校会广播，还有家校平台，还有微信群等等，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能够想到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和途径，来帮助孩子们呢能够把自己一些共性的困惑或者是特别个性化的烦恼能够向我们去倾诉。因为刚才呢几位老师都提到了说，考爸考妈呢还得有那么一个群，他们还得抱团取暖，他们还得知道，哦，这压力不是我一人的，是这么多的人和我一起共同面临着，他们心里就会有所释然，那么作为未成年的孩子呢，他们也需要这样，就是当他知道呢，比如我们平时跟孩子交流的时候，我会告诉他，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在苦恼着你一个人，很多同学其实也为这个问题而苦恼而焦虑。往往我们会看到呢，当你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呢，孩子的神态马上就会有那么放松的那么一个状态，他突然发现，哦，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很多人都在这样，本身他就已经有了一定的放松，所以我们想呢，就是也是建议吧，爸爸妈妈考爸考妈呢，虽然说咱们上了高三了，咱们把这生活节奏搞得整个生活氛围呢把它搞得常态化一点，就像过平时的日子一样，去过高三，这样的话呢，我们想呢孩子才有可能以比较平和的心态去参加考试。 哎呀，真是挺难的，现在想想就高三都知道有压力，但是呢就是要过成平和的样子呢，相当于是父母家孩子都得绷着，仨人全绷着，能不能把这点事儿就跟孩子们谈开了呢？您就是几位老师，就我说我父母就向孩子承认，我现在压力特别大，我就是觉得不知道你能不能考得好。那这种话直白的抛给孩子们，可以吗？ 这要看具体情况，也就是没有一个统一标准，但是我个人呢，觉得家长有几个方面啊，提个建议，第一个要接受， 这个接受呢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到了高三的时候啊，我们的考生会有一些很非常态化的反应， 嗯， 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 嗯， 甚至会让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精神病， 嗯， 比如说有一个考生，就是他没有考好的时候做一件事，回来拿皮带抽墙，他不是抽人的，抽墙啊，他抽不了别人是吧？ 嗯， 还有拿那刀咚咚咚 咚使劲剁肉，那还有夜里突然起来那就翻抽屉， 嗯， 他妈问他你干嘛呢？找医，找医，其实撒癔症了， 嗯， 其实都是紧张焦虑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家长们就一下子就崩溃了，坏了，我们家孩子这出问题了。不是，我记得有一个学校哈，这个住校的， 嗯， 那么高三的这个考生啊，夜里在这个水房嗷嗷乱叫，结果呢，这个初三的、初二的、高一的就告校长去了，说这学生们怎么这样吵得我们睡不着觉。第二天校长召开全体大会告诉他们，这就是高三考生， 嗯， 你们要理解，你们到了高三的时候也这样， 哦， 所以要接受孩子们在这个时候的一些非常化的反应，他需要一个出口， 嗯， 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刚才你也谈到了，也要接受自己的紧张和焦虑，接受， 嗯， 因为我们面对一件事情就两个态度，要么拒绝要么是接受， 嗯， 拒绝的结果是反而强化这件事，让你更紧张更害怕更恐惧，接受它， 嗯， 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就觉得是要有一个就是出口， 嗯， 刚才我们二中的老师特别好，就他们有家长的这样的一种同质性的 互助群， 互助，哎，就是说，哎，原来我们都紧张， 嗯， 那就是把这个问题叫一般化合理化了， 嗯， 当我们觉得全市都堵车的时候，你就不觉得你堵车有多冤枉了， 嗯， 对不 对， 对， 全市都得感冒的时候你也不觉得你冤，所以这是一个一合理化的一个表现， 嗯， 那这个同质性的支持很重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刚才你也谈到要不要跟孩子谈，我觉得如果我们家都绷着，因为我们这情绪啊，它并不是靠语言表达出来的，它靠躯体靠表情，一进门说老实话，一家人一进门就知道你今天高兴不高兴， 嗯， 你老搭着脸搭着一汪水似的，北京人讲话哈， 嗯， 就知道你不高兴，知道你就紧张，所以你嘴上说我不紧张我没事儿，但是你的所有的躯体肢体都表现出你相当的紧张，你还不如告诉对方其实我也挺很紧张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取决于这个家庭的他的开放度，孩子们的心理承受力哈。如果承受力很大，不妨就说出来，但至少我们鼓励孩子们说出来，是不是， 嗯， 我觉得孩子这个成人这个角度上，他的这种承受力还是比成人要弱一些的，他的知识系统也差，但至少鼓励孩子说出来，说出来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去理解就接受，哎呀是这样，要是我呀我还不如你呢，我更崩溃，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家长千万不要给讲心灵鸡汤的事儿，没事儿， 嗯， 你看看别人怎么怎么样，千万不要讲理， 嗯， 要讲情， 嗯， 是吧，所以我觉得不要讲正确，要讲善良，那这就是我觉得给家长的几个建议，我觉得可能郭老师呢还有更好的方法。 好，因为时间原因还有这个半分钟的时间，我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咱们到第二时段再接着来讲究竟怎么样去疏导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压力。有什么样的一些心理问题，包括您作为家长的您，包括学生考生啊，高三高二的这样的一些学生们，在面临高考的时候肯定有心理压力。如果有什么想问的问题，您可以去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教育面对面 RBC， 在上面留言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京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这么冷的天，大

考前的紧张气氛几乎对每个考生都是一种无形的压力，适度的压力可以产生积极心态，过度的压力则影响发挥，而压力的大小往往与想要达到的目标相关。在这个时候，父母、老师在表达期望时又该注意一些什么？今天教育面对面邀请专家为您解析。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在三月到七月之间，我们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举办这样的一场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会分别从学科、心理、家教、自主招生、报志愿等等方面去为我们的北京的高考的学生和家长来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也欢迎您关注收听。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您也可以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在上面呢也可以找到我们啊这个相应的一些讯息，同时呢也可以在上面直接来留言提问啊，这都可以，同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预告啊。好，再来播一条消息。那么三月是自主招生申请季，如何争取自主招生加分呢？三月十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上午九点，教育面对面2018年高招第三场公益讲座将在财政部礼堂开讲。那么活动现场邀请高考志愿名师赵金、薛静、高夏、郑璇共同为家长带来主题为详解双一流，招办老师如何看待自主招生主题公益讲座，为考生和家长详细解析双一流高校自主招生申请的核心关键点，那包括双一流高校名单公布后对报考的影响，那么高校老师对自招申请常见的问题的讲解等内容。讲座现场呢，家长还可以与赵金及其团队老师面对面沟通个性化的高招志愿填报等问题。具体的报名电话是400-600-7500，400-600-7500。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这个话题。那么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宗春山老师、郭俊斌老师和冯岩老师。上半段我们聊到最后啊，就谈到了孩子们在这个时间段应该去如何去看待一模考试。那么在一模考试的时候，家长该说到什么程度会比较好？是问不问啊？了不了解啊？那这个时候，那我们让这郭老师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在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是不是还要关注孩子的学习？要关注的话怎么关注呢？ 对，刚才呢我想两位老师呢都谈到了，就说其实呢家长和孩子都绷着是不一定是最好的一个解决之道，但是我们问呢，从什么角度去问，问哪些问题，这个就显得比较重要。那么从我们平时的这种辅导的这种经验来看呢，就是我们给家长朋友考爸考妈呢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不要去更多的关注分数本身，我们更多的要和孩子一起去挖掘这个分数代表了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分数，那么我们怎么样去下一步继续去努力，朝哪儿去努力，这个可能会孩子会觉得呢更有帮助，也就是说更切实的一种呢信息的收集、原因的分析和下一步策略的寻找，这个呢其实孩子是更接受的。因为刚才呢宗老师也说了，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灌鸡汤。很多家长朋友呢他就会跟孩子说， 讲大道理， 对对对，他会跟孩子说社会竞争压力很大，对吧？考一个好学校很重要，将来找一份稳定的职业也很重要，其实这些道理孩子们都明白，对吧，都明白。所以我们想呢，关键是他怎么样迈好脚下的每一步，逐渐的达成这些理想和愿望，这个更重要。很多孩子呢他有情绪上的焦虑，他很着急，他也想学好，但是呢家长又停留在简单的指责、浅层次的询问，这样的话呢其实双方是一种呢质量不太高的沟通，因为他们都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实质，就是我这次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孩子拿回一个80分的成绩来，那这80分显然它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而只有孩子的排名，比如说班级年级的排名，才能够说明他在班级年级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如果说这次 拿回80分来，家长说挺好啊，对吧？满分100分，你看考了80分、 嗯、 但家长可能不知道班里面好多孩子都上90了。 嗯， 所以我们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单纯的看分数意义并不大。 嗯， 那这就有一个问题呢，很多家长朋友可能就很关心，我怎么样跟孩子一起去交流学习的方法、复习的方法、调整策略呢？这儿呢，我们建议家长一定要去倾听孩子的心里话。 嗯， 有些家长朋友呢，当孩子问孩子说你怎么考这样的一个分呢，孩子还没说几句，家长就会先入为主的感觉到你在找辙，你在为自己解脱，你在找理由，你就是没努力。事实上呢，我们首先要耐心的听孩子把话说完。这次是题难了，还是我确实有些没有复习到，还是我考场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等等，这些等孩子把话说完。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要多和孩子的科任老师联系。 嗯， 因为孩子的每个学科的老师，比如说像毛二中，我相信其他学校也是这样，其实学科老师到了高三是非常关注每一个孩子的。 嗯， 孩子物理比如说考了这么多，学科老师就有建议他应该下一步怎么去复习，怎么去改进。所以当我们自己没有具体方法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请教学科老师，或者是孩子课外补课班的那个老师，甚至是一对一的老师。 嗯， 我们家长一定要耐心的去询问一下我的孩子的具体情况到底是什么。有了这些第一手的资料之后呢，我们翻回头来再跟孩子说某一次考试的成绩，说今后怎么去改进，孩子会觉得我的爸爸妈妈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爸爸妈妈，他首先耐心地收集了信息，他是基于真实的信息来跟我交流，而不是无端的指责、空洞的希望。所以我们想呢，很多孩子其实他是愿意看到一个努力的父母，一个接纳他的父母，而不是一个只会指责他的父母，这个孩子是很不愿意接受的。 嗯， 所以刚才呢，冯老师和宗老师呢，我刚才听到啊，都谈到一点，就是亲子之间一定要坦诚。 嗯， 坦诚，我们说呢，有些爸爸妈妈会说我接受我的孩子呀，我知道这孩子是我生的，他为什么这样，我能接受呀。但是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他的言语、身段、表情、非言语的信息， 居高临下。 对了，传递的信息其实是并不怎么接受孩子的现状。 嗯， 但他说的是我接受，那么孩子会在这两种信息之间，他更接纳到哪个信息呢？是你用非言语的东西传递出来的信息。 嗯， 所以很多孩子会悄悄地跟我说，老师，我觉得我爸爸妈妈有些时候呀，说的跟想的不一致。 嗯， 我说那你更信哪个呢？他说我更信他心里头想的那个。 嗯， 他嘴上说的那个呢，我不怎么信。 但这就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引导孩子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了。因为刚才您谈到了要跟孩子去好好聊，好好沟通，但是作为家长来说，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掌握这种技巧，能不能有一些就是现成的一些方法跟技巧？宗老师有没有一些现成的方法跟技巧能够教一下我们的这些家长们？ 有啊。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先给家长们提出几个硬性的，家长们特别愿意这个时候，你宗老师你告诉我几 个标准 招。我觉得四步。第一个呢，就是孩子不问你的时候你不要说。 嗯， 他说妈爸这个你说我怎么了，哎，这时候你可以说啊，如果他不问的时候你千万别上去主动的去说，这是第一个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不懂的时候别说。就刚才我们的郭老师也讲了，很多的情况下学科上的一些东西，知识上一些东西你不懂，不懂你别装懂，是吧？啊，我当年考的时候那个炸了那个测谎仪，是吧？ 这个 今非昔比。所以我觉得不懂的时候不要瞎说。 嗯， 那么第三个的时候呢，就是你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也不要说。这个没有准备好包括你的情绪状态，比如今天你不高兴了，今天你紧张了，或突然间孩子今天考得不好，这种时候说往往是很情绪化的，很激动的，带有指责性攻击的，对不对？ 嘴比脑子 打起来了， 对，不冷静，都不冷静。 第四个呢，就不要装。所以不要装呢，刚才郭老师说那话，我很多的学生也跟我说过，比如说家长说，孩子只要努力就行了，考不好也没关系，孩子说鬼才信。对不对？ 真是，我父母也说过这个话。 怎么可能呢？ 我信了倒是。 是吧？ 我也比较单纯。 明明很在意。 好，你选择信是还很聪明的。 明明很在意， 你说考不好也没关系，谁才信？所以我觉得这些状态呢，都让孩子们感觉到父母不真实的时候啊，他是不可能跟你敞开心扉的。 是吧？所以好的一个父母啊，让孩子有安全感，就是我在你面前撒泼打滚儿，暴露我一切的弱点，你都不会去埋怨我，你都能够接受。这种情况下就等于给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沟通的氛围。而这个东西呢，说老实话，还真的不是说临时抱佛脚。平时你这家庭的这种沟通模式、亲子关系质量已经决定了在这个时候。当然你要听今天我们这广播完了，你就是学鹦鹉学舌 来得及， 也来得及，也管点用啊，就三板斧我觉得也管用的，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个我就讲，就是说当孩子不管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你一定要选择相信他。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这个时候这就相当于心灵鸡汤了。就是当年也是你们二中的一位家长，画着画就想十年前了，给我原来我们同事给我打电话，宗老师怎么办呢？哥们儿，你帮我这忙的孩子现在你还这么一塌糊涂呢，我也帮不了他知识问题啊。我说那你就选择信任吧，你就告诉孩子我相信你。结果孩子成绩考得很一般，回妈说：“哎呦，不错，挺好的， 比我想象中好多了， 考得真的很好。”所以你在这时候，你既然说不了有用的，你就说点这个正确的废话也管用。就是你选择相信他哈，你就大气， 是一种情感的力量。 哎，情感的力量，你千万不要，哎呦，怎么这时候这样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心里就更加崩溃了。 但你知道这个时候有的家长吧，因为不知道怎么说，选择不说，所以家庭的环境一直处在一个相对比较沉闷，跟就是谁都不说的这种状态，孩子也选择不说， 这是白色恐怖。其实在这个时候，家长也可以就像你说的，那好，我们就实事求是的，你孩子看到你这个成绩，我有点紧张，但是我也帮不了你。你说咱们怎么办吧？是找找老师啊，还是找找校外补习机构？你说，只要你提出来，我全力以赴帮你。但是我真的不懂。你索性交个底儿也行，让孩子知道哦，我明白了。那我该找谁找谁去？我觉得就在这个时候，就刚才又回到我那几个原则上，一定不能装。装，因为我还是那句话，情绪它是一种巨大的能量啊，有正能量和负能量。当你的表情、你的呼吸，一切都感觉到很压抑的时候，那你让孩子觉得我的自己这个出口就没有了，他需要一个出口，那么哭。昨天还有一个家长问呢，这当然跟考试没有关系啊，但是这个例子，狗突然给撞死了。孩子就抱着狗窝就哭，爸问我怎么办，我让他哭够了，你们全家陪他哭，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共情嘛，我们专业叫共情，就你理解孩子这份紧张、焦虑和恐惧，你陪他一起来做同样的事情，就等于宣泄和接受了他的这种情绪状态。 特别好，我再把这刚才这个宗老师说的四步再重复一下。第一个叫不问不说，孩子不问你别说。第二个叫不懂不说，比如学科上的东西你确实不懂，别老是自己吹自己的经验啊，没有用，这个孩子根本不接受的。 想当年 老四弟多威武，没用啊。第三个，那个没准备好的不说，就是在没准备好的时候，人都处于一种应激的状态下，很容易发生冲突，嘴比脑子快，造成的伤害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你干脆想好了再说，哪怕不说，祸从口出，真是这样。第四个就是不装，千万别装，不要觉得我自己啊，那这个我因为我生的十八年来都是我看着长大的，所以怎么怎么样，千万别装啊，这是一个四步啊，所以大家把这个记牢了，就是一个沟通的一个基础了。 原则。 对。但是在这段时间呢，其实也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事儿，我们举一个具体事例来说吧，因为这段时间刚才我们也在谈到自主招生的事儿，其实已经开始面临到孩子选择专业、选择学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我也想问问冯老师，那么在每年高三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都在复习，紧张的复习，然后这会儿大白本也该出来了，对吧？这是那个高三那个咱们报名大白本也该出来了，然后各种学校的招生政策、自主招生政策也差不多该出来了。这个时候跟孩子聊不聊这个学校专业这种事儿，还是说你就看学习吧，你不要想这些其他的，考完试再说，看考分再定。 我觉得这个阶段可以聊，因为自主招生出现了以后，就面临着一个孩子是不是有机会对选择，然后在学校里边可能有一些自主招生的名额，对吧？肯定会涉及到这个问题。那孩子对哪个学校、对哪个专业有一些这个兴趣啊、爱好、想法呀、想参加，那他肯定要争取学校这些名额，所以聊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就是看你在这个过程中付出的是多少。因为现在自主招生最终的考试是要在高考之后，所以高考这个分数还是非常重要的，还是要先把自己的这个基础啊，这个高考的分数先拿到了，然后自主招生是一个锦上添花的， 但是您知道，就是我身边真的有家长，真的有家长对孩子的要求就是非清北不上， 就是只有清北跟藤校是这些家长们的要求，所以在他们给孩子的灌输的过程之中，就是只有这样的大学才叫大学，其他大学对不起，你是不能够上的，就是你要上的话，你就别认我这个爸，真的有这样的家长， 那么孩子压力会很大。 是的，所以就是在面临着，当然了，可能不是所有清北，但是我对你要求必须上一个985啊，末流985都是985，那你得上985，双一流，双一流学科都在双一流，你得上双一流学科。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些要求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提？那么对于孩子来说，算不算给他一些压力，给他一些动力？因为有的家长觉得说，我得给你一个目标，给你一个方向。因为当年我记得我填报志愿的时候，填报志愿的专家就跟我说，说你要设置三档志愿。第一档志愿你要跳一下够得着，第二下要平着，第三个要有一保底，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家长也会觉得，我跟你说985，说211，那其实让你跳一下够得着这种，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这个阶段合不合适？ 他关键看他是不是能够得着，他是不是对孩子的学情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嗯， 那孩子在学校的这种排名啊，应该咨询一下老师的前提下，给他一个合理的定位。我觉得还是，很多家长就是单纯从分数，来关注孩子，看看孩子这个分数考得挺高的了，哎，我们家孩子可能有这个希望，孩子望子成龙这个想法我们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每一届和每一届是有差异的，然后他的这个招生的分数线呐、等等，我觉得家长应该做好这方面功课了以后，才给孩子们提出这些要求。一方面是学校的功课，我们其实从高一高二的时候开家委会，就跟家长说了，就在现在这个阶段应该就开始搜集一些有关高考的信息和高考的资料。因为他毕竟只要上了高中，他最终的绝大多数同学目的就是要高考。所以你就应该是每年到高三了以后，他报志愿也不是只看一年的，他要看之前两年甚至三年的资料来报取志愿，看选专业。所以家长在这个时候就可以默默的帮学生整理一些这样的资料。我觉得很多家长说我什么也不能干，对吧，我又不能跟孩子说太多了，增加他的压力。那我们能干什么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这样的有效的事情。包括 事给自己， 对， 收集收集信息， 对，收集信息，包括我们学校每年到高三，就是每年都会针对高三学生有这种高校进校园的活动，就是高校的招生办的老师过来，是过来宣讲一下自己的学校，介绍学校，然后招生的一些信息，然后家长呢可以跟他沟通，这样的话，我们高二年级的也会参加。学校会给高二年级家长一些名额，他们也去参加去，在这个过程中搜集资料，为孩子上高三做准备。 但是这个其实也挺主观的，就是家长自己的喜好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所以影响很多。那怎么能够从旁敲侧击的知道孩子的需求是什么，想法是什么，或者孩子有没有需求？就是说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孩子是很有主见的，就是他自己是心里特有数，我将来要考什么，比如说我当年我要考广院，我就死乞白赖要考，这个我父母不同意，我还是要考。就我是属于有主见的，我自己能把事儿都办了。但是有很多是这个时候，上什么随便。是什么无所谓，那什么专业你是比较喜欢，不知道不懂上了再说吧。就有很多人孩子是没有主见的，那在面对这样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给他们比如说制定一个目标？宋老师， 你说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已经涉及到我们现在高考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了。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高考，我们为什么要上大学。过去呢，我们上了大学就等于进了保险箱了，就是 有单位了， 就 OK 了，对吧？ 对。 但现在不是这样了，这个形势已经变了，这是其一。那么其二呢，我们多少年来以来，就是我们对于人的这种规划和管理一直是一个空白。就是人他所以幸福啊，我们过去不追求这个东西。啊，你有个职业就行了，有个家就行了，当情什么立业就可以了。其实人幸福不幸福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他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大学是他为追求自己未来梦想目标的一个跳板，一个工具，而不是上大学是终极目标。那好，这里面就出现几个问题，四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轻视专业而重视院校。比如说北京北大清华好啊，但是呢他并不在乎这个专业是什么。这是一个哈。另外一个呢，就是轻这个当下，这重当下轻未来。当下觉得什么热呀？会计热，计算机热。可是未来孩子毕业五年六年时间以后，会有很多新兴的职业出现。这么现在这个专业还能不能成为未来一个，先不考虑喜欢不喜欢放一边，至少和冷和热已经不可 同日而语了。 就每年都有统计嘛，是统计局统计哪个专业哪个那个职业收入高。哎，这我孩子这将来我得让他上一个高薪职业，这个看来当码农比较好。这两年不是学敲代码的，对吧？计算机的这个高吗？乌泱乌泱的开始报这个，四年之后如何，谁能够知道？ 那天我遇上一个，我打车跟司机聊，哎，我说你孩子多大了？他说在这个学习财经，我说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啊？他属牛的，牛是水命，水命啊是主财的。我天哪！我说这还有这样选择专业的？不，家长说挺好啊，他学的挺好啊。我说这好怎么样？反正他是让他学就学吧。就是刚才你说的，人是目标性动物，如果这个目标不是我选的，这个目标不可实行，他的动力就没有了，他就觉得我为别人学呢，为我父母学呢。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在中国的这个学生啊，不是到了高三才决定专业，在高一的时候就应该决定了。因为高一是你选择高考的一个，已经是这么一个途径了，对吧？要不你上职业高中去了。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就已经给自己要设计了。我举我自己儿子的例子啊，因为我是学习心理的。所以高一的时候我大家做了一个全面的职业人格测评，包括学习能力测评，所以他发现他自己很适合做这个专业。那然后接下来我就找了这个专业的这个机构干嘛呢？把这个专业所有历年五年的考试的东西全部给他做。然后呢跟踪他，那个老师是心理学老师，每天按照这个要求做的，所以他最后报考专业的时候啊，就报了两个学校，一个是广院，一个是上海。 上戏啊。 大家都惊了，你就选那两个，万一选不上怎么办？他说我一定能选上。就是因为他已经是在三年之内不断的就，这就是他的梦想，这是他的目标，他早就成为他的一员了。所以你说这个目标可不是到了考完了再往那儿去根据成绩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其实说到其实就是职业规划这个事儿。 对，这应该早做。所以我觉得对孩子的尊重，他的幸福都取决于他未来是不是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现在二中就是从中学角度来讲，咱们会给孩子们做职业规划吗？ 会有，每个年级都有，尤其是今年的高一，就是基本上每个月高一上学期都给孩子们有一些职业的讲座，就是来自于各个专业的各个学校的，来介绍一下他们主要的专业，然后一些学校的情况啊，给孩子们，我们其实从高一开始就已经有这种规划的内容了。 对，这是因为我们校长呢有这样一个理念，就是说今天的学业和大学里头的专业以及你未来的职业，这三者呢它应该是有一个内在联系的。这样我们是以一种长远规划的角度来着眼于当前的学业，怎么去把它规划好学好。 其实这样特别对，真的。就是因为相当于时间也没浪费，你所有的学习的时间，比如说你学理科的， 直奔目标去了， 你学理科的，然后最后你学了一个纯文的，最后学了一纯文的，搞了一纯文的，其实相当于你学理的那些东西都没有用了。如果要是本身你就知道，我就是发现了内心深处，我就是想当一个作家，那我就可以学文科，我大学我报一个文科的专业，我相应的这样一些内容，我可以夯实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基础，对吧？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说到这儿呢，巨大浪费。 对对对，我还是想呢，我想需要补充那么一个小小的看法哈，就是说呢，我们在初中和高中阶段，如果对孩子进行生涯发展规划的这种引导呢，他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帮助孩子呢认识自己和客观世界，同时学会在这两种信息的收集过程当中，也就是知己知彼的基础之上，怎么样做出一个理性的选择和权衡。但是并不是说现在就定下我将来学什么专业。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二中有百位名人进校园，走进百所职场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我们校长呢是提倡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通过类似这些职业体验、职业规划指导的活动，包括职业经理人的讲座，如果说孩子听了多方的信息之后，进了职场体验之后，比如他得出来的一个感受和结论是什么呢？哦，原来我好像并不适合这个职业。那我们校长说这也是他独特的收获。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感受呢，我慢慢在探索我可能会适合哪些领域，可能会不太适合哪些领域，这个过程是最为宝贵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大家，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也行，你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也行，总之这个是一个筛选的过程，才能让孩子们真正知道自己所报的专业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好，还有第三时段，那么第三时段我们将会继续给大家解答相关的一些心理的一些疑问跟问题，欢迎您第三时段继续收听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考前的紧张气氛几乎对每个考生都是一种无形的压力。适度的压力可以产生积极心态，过度的压力则影响发挥。而压力的大小往往与想要达到的目标相关。在这个时候，父母、老师在表达期望时又该注意一些什么？今天教育面对面，邀请专家为您解析。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那么还是有一条消息要跟大家来说，3月呢是自主招生申请季，如何争取自主招生加分呢？在3月10号也就本周六的上午9:00，教育面对面2018年高招第三场公益讲座将在财政部礼堂开讲。现场我们将会邀请高考志愿名师赵金、薛静、高夏、郑璇共同为家长带来主题为讲解双一流，招办老师如何看待自主招生的主题公益讲座，为大家来详细解析双一流高校自主招生申请的核心关键点，包括双一流高校名单公布后对报考的影响，高校老师对自招申请常见问题的讲解等内容。那么在现场呢，家长还可以跟赵金以及他的团队老师面对面的沟通个性化高招志愿填报等问题。具体的报名电话是400-600-7500 400-600-7500。好，这就是这条消息。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关于孩子高考之前心理如何家校联动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继续有请我们的三位嘉宾宗春山老师、郭俊斌老师以及冯岩老师。三位老师，刚才呢我们也谈到了很多种这个面对孩子不同的状态，我们要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应对方法，但是在这个时候设立目标，设立目标的时候，孩子肯定会说出自己的想法。那么说出自己的想法之后，如果跟自己想的不一样，或者明知道这是坑，怎么去引导？我觉得这一点很多家长也会遇到困惑。比如说这个孩子可能学习成绩本身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孩子，但是呢他就说我就是想做一个流浪画家，因为可能他因为一些书籍的影响，因为一些报道的影响，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呢，一方面家长可能觉得你考这么高分糟践了，第二方面是不希望孩子从事这样的一个职业。这个时候引导不引导？怎么引导？几位老师，那么宗老师您先谈谈您的看观点。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高三的学生啊、实际上他已经是成人化了。 嗯， 这个时候他有自己的一套比较成熟的一个判断问题的方式。 嗯， 另外呢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这时候的孩子就是青皮就逆反、啊，你说东他一定西。另外呢在这个时候又是很敏感的时候，面临高考，所以他的情绪呢又会左右他的考试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时候家长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一定要把孩子让他充分的说明白说透了他为什么这样做。 嗯， 这是其一。其二呢，你不要否定他的这种选择和判断。 嗯， 我觉得首先要接受和理解，其次呢你可以谈你的看法，这个时候要掌握一个度，什么叫分享。 嗯， 你不是教育他，你也不是矫正他，而是要跟他分享。哎，妈妈是有这个想法，你觉得对不对啊？你听一听啊，供你参考。 嗯， 所以我们要相信，刚才我们说一个原则，相信嘛，相信孩子在这个时候他是有一定的判断和选择，包括接收和吸收的能力的。那么他听之后，他觉得有道理，他会去自我修正。如果他一定要坚持他的这个选择的话，那我就有一句话也送给家长们，就是你选择，你承担。就是你要为你的选择承担后果啊，对不对？你千万不要最后完两年以后你怪我，你怪不到。当然话说回来了，他的选择就一定不好吗？ 嗯， 是不是这样啊？ 对， 未必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生活是无常的，所以让孩子们去做一次选择，做一次决定，哪怕那是一个坑，摔一个跟头，跟头摔得越早成本就越低。 嗯， 所以我觉得我有一个朋友哈，在台湾，有一天见到一个所谓的大师， 嗯， 说您孩子多大了？说孩子28了， 嗯， 还小，30岁之前使劲犯错误，花钱犯错误，30岁之后一个错误都不要犯。所以我觉得这是从长计议了。高考也是人生的一次考试，人生是无数次考试。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家长还真的不要只盯着眼前，未必这件事情就不好。所以家长心太宽了，路就宽了。 这家长接受起来其实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相信很多家长肯定都会找过咱们，比如说冯老师、郭老师，说你帮着劝劝我们家孩子，别报那个，要报什么，我们这怎么怎么帮他这个就规划的这条路线，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么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您怎么跟家长说？是帮他们吗？ 我们也要看具体情况，孩子是不是真的适合家长所说的那种情况，还是说孩子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愿其实是比较符合他实际的。要看两方面情况。如果比较符合实际，我们一个可能会帮着来跟家长来沟通，来这个引导家长能够接受学生的想法。那如果真的是跟他的差距比较大的话，我们就会在中间协调，可能给孩子一个引导，就尽量的往他比较适合的合理的角度来引导他。 这点我插一句啊， 说 老师在这个时候的作用比家长大。第一，老师是专业工作者。 第二，外人。 对，这是他也客观，是吧？因为孩子有情绪有感情，他觉得你不客观。另外一点呢，老师在这个时候真是一句话可以去成就一个人。 对。 一句话也可以灭掉一个人。我说我告诉你有一个个案哈，那孩子就报考这个艺术类，然后老师班主任老师说一句话，报考艺术类那都不是好人。哎呀，我说坏了，我说这样老师这么教育孩子，孩子们多大的挫折感啊。另外呢，同样是这个学校的一个老师就告诉孩子们，哎，我建议你做这个专业，其实很多孩子就听取老师的建议。所以我觉得老师要发挥自己这个专业工作者和老师在同学当中那个不可替代的那个角色，很好的帮孩子规划。 在这个时候其实老师有的时候真的比家长会更重要，因为孩子可能会更听老师说的话，所以这个时候可能难免家长也会去求助于老师。所以在这个时候作为老师来说，对于家长有什么样的一些劝解？就是家长这个时候会出现千奇百怪的问题吗？然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劝他们呢？ 大多数在这个高三年级的时候啊，家长主要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一个是自己焦虑，一个是孩子焦虑。其实主要就这些问题。那么如果是家长焦虑的话，我们第一个是接受他的焦虑，然后我们会告诉他，就像在家长群里有无数个跟你一样的感同身受的家长，您并不是一个个例， 互舔伤口。 对，所以呢也帮助家长来缓解他的压力。那么对于孩子焦虑呢，可能有时候啊在家里的表现要比在学校的表现更明显一些。毕竟学校都是跟他一样面临高考的一群学生，所以基本上他们的状态是一样的，他看到那么多身边跟他一样的同学，然后一样的这个辛苦学习的同学，可能他稍微不会有那么明显的表现，但是呢回到家里他可能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释放。他这个释放可能就是跟家长的沟通啊，或者在他的表现上面。所以我们在高三阶段就是一个是关注在校的学生表现，如果发现他们有一些比较负面的这种状态啊，或者是这种表现的时候，我们会及时跟他沟通来疏导。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跟家长沟通，往往这个阶段里面家长都主动开始跟老师沟通了，说我们家孩子在家里面可能有一些什么反常的现象，我们想第一个问一下他在学校遇到什么问题了呀，是不是跟同学们沟通，或者是考试没考好啊。然后我们就会在这个方面关注一下孩子，然后如果不是可能就是一个正常的在家的发泄过程。那我们可能第一个然后 接受理解， 对，接受理解，然后第二个帮助家长，然后也疏导家长的压力，然后帮助家长怎么跟孩子沟通，同时我们这边也会加强跟孩子的沟通交流。 所以您觉得在家长跟学校之间那多久进行一次沟通，这样的一个时间会比较适宜？ 这种沟通 还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 我觉得如果是正常状态下要跟着学校的节奏吧。因为到了高三可能每个学校都有月考，然后期中考试、期末考试，一般是以一个考试为节点。比如这个考试完结束了以后，他可能有成绩出现了。当然我们家长和老师都不直接针对成绩，针对成绩背后可能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那可能跟家长进行一下沟通。当然每次考完试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老师办公室里面挤满了学生，学生这个时候其实也迫切的想找老师来答疑，来解决他的问题 啊，所以这个阶段里面我们比如开家长会就是一个很好的沟通方式，可以了解一下孩子的状态，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哎，他是有准备的，让孩子感受到，哎，他是对我重视的，确实做了一些工作的，啊， 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其实家长对于学生的沟通这块还是要多跟学校的老师去交流，去打交道，别这到高考的时候您光盯着孩子的成绩，盯着那个所谓的几十几省高考试卷，什么某某之路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这样的一些卷子，然后判分，然后盯着他那做卷子，不是的。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做到的是跟老师沟通，掌握孩子的进度心理状态，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做到自己心里有数。其实我们所有的心理压力都来自于自己的，就是对于这件事没底， 对， 不了解， 对， 所以未知， 不确定， 对，所以才会导致这样的一个心理的一些问题。 嗯， 所以在最后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作为家长来说，最切忌跟孩子说什么样的一些话呢？有没有说绝对禁忌，这事儿不能提？当然，你说高考试这事儿就不提，我觉得也挺怪的，真的。就是我现在，因为我也有孩子了，尽管现在还很小，但是我也会想象，等到他，因为我做这期节目的提纲的时候，我就在想象，等到他真正高考的时候，我问不问他说，哎，你觉得你哪科现在觉得稍微弱一点？你觉得那个哪块咱们要不要请个老师？就我也会想去问这样的问题，就我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还都会想要去问这样的问题。那实际身处其中的这些家长，我觉得更苦恼。所以问不问，怎么问，问什么，我觉得这几点上，那个郭老师跟宗老师有没有一些给大家的建议？ 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哈，其实我们可以告诉家长们哪些话不说，但是呢，我觉得你百密一疏，你肯定会有漏的地方。我给家长们这样一个心理学的建议，就是你问之前，你先问自己，这件事情是我需要的还是孩子需要的？ 嗯， 很多时候是家长需要的，对吗？当你是你需要问的问题，对方一定是不感兴趣的，会很难受。如果是对方需要的，那你这个问题就能问到点上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比如说哪些不能说哈？比如说，哎呀，你这次考不好，将来怎么怎么样？这话是屁话。是吧？因为孩子是活在此时此刻的，你讲未来没有用，你就想当下，对不对？还有一个呢，就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哎，考不好也没关系，爸爸妈妈这个都能相信你，这也是废话啊，是不是？让孩子一听就忒假。嗯，第三个呢，就是跟千万不要跟别人孩子比。 哎呀，这一点 千万不要说别人家的孩子，你看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的，天天跟那学，你看你，这是最让人讨厌的。人和人不一样，是吧？差异化。另外一个，即使孩子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些懈怠，他也是一种就是大踏步的后退，是为了大踏步的前进。每个人他应对应激的方式、压力方式不一样的，你不能拿一刀切，拿你们家邻居孩子比。我又是一个个案哈。跟我说，佟老师，你知道吗？我考不好，我对不起我们家邻，对不起我妈。一个是我们家邻居那孩子考的已经是北大了，那我舅那孩子考的是清华了，我一样孩子考的是中央了。我要考不了，我怎么交代呀？他每天都活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你说他的注意力根本没在考试上，所以这是谁给的压力？那一定是父母给的。 所以你知道，在最开始的时候，在父母讲这些东西的时候，都说的是榜样的力量，都觉得这是我在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但是这种榜样其实无形之中给孩子带来了很多的压力。这样的时候，我觉得在最后这个时间段，就还有最后100天不到的时间，能不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别给孩子再树立所谓的目标、树立方向了。这个时候就让他踏踏实实的查漏补缺，咱们就事论事，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我觉得最好的榜样是父母。 嗯， 你怎么应对这高考这件事情？你的态度和方法。另外，我们老人崇尚爱哈，我爱孩子，爱你去查《说文解字》是什么意思啊？ 嗯， 陪你走一段路，这叫爱。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父母能够做一个陪伴者，陪孩子走这一段比较黑的路，啊，比较荒芜的路，那我觉得孩子内心就充满了一种温暖和鼓舞。我觉得郭老师您在给家长建议。 对对，我也特别同意呢两位老师刚才所说的，就是这种有质量的温情的陪伴是非常重要的，让孩子将来回忆起高考这一段的时候呢，他觉得特别难忘，是爸爸妈妈和我共同奋斗过的，那个时候呢，他其实对那个结果不是特别特别在意，他更难忘的是那一段我们三个人怎么样共同面对高考，我们一起流过泪流过汗，一起努力过，那个是最难忘的。 所以我们想呢，就是家长呢，不要把自己的这些有点焦虑啊，有点负面的情绪呢传递给孩子，就是我们共同去面对，努力过就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刚才其实两位老师都谈到了，说孩子现在这段时间是已经进入快18岁了，我们应该以成人的态度去对待他们，但其实他们很多的心理状态还是一个青少年，甚至还是一个相对比较稚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趋于成熟但是还不成熟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要跟大家说说这个情况会很严重。因为就是以我的同学来举例，当时我们在高考最后做卷子的时候，月考做卷子的时候，我身边的同学就都是我的同桌，一边呢是在撕卷子然后把卷子吃到嘴里，另外一边呢是一边做卷子是一边大笑一边大哭，就是不知道是笑还是哭，反正就是声音非常的大。但是因为做卷子你又不能够左顾右看，怕被说作弊，这个时候对于我的冲击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我没有想到一场高考可以让我身边看起来其实都挺正常的我的同班同学然后变成那个样子，最后是家长过来把孩子领走，因为已经很不放心他自己回家了，要把孩子领走。我觉得这个情况其实是可能我们很多家长并不知道的，可能觉得自己孩子一切都正常，为什么你上个学最后变成这样了呢？很多时候也许是家长本身对他的要求对他的压力已经这么大了，但是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压力的时候，家长你还是有办法能调节的，因为你已经成长到几十岁四五十岁的年龄了，你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你总有方法能够排解，不管你出去唱歌，你去爬山，你去跑步，你去游泳，或者跟你的好朋友倾诉，怎么样你都有方法去排解。但是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他们可能排解的方式很单一，甚至没有渠道，甚至只有你作为家长他信任的可能只有你，他可能知心好友都没有办法说现在高考的情况，因为觉得很丢人，只有面对父母的时候才能说。那么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如果你再对孩子施加压力，是不是就有点太残忍了？是不是这样？ 那就雪上加霜了， 真的雪上加霜。 最终还要家里面一定得提到一个创造一个非常宽松的氛围，让孩子觉得回到家里是安全的，我可以哭可以闹，就不至于跑到课堂上去吃纸， 对， 去大哭大闹了哈。 对， 要有他宣泄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家庭的氛围，也是好的父母应该做到的事情。 所以呢，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事的这一段时间的时候，很多家长呢又想跳脱出来，比如说在这段时间我多带孩子逛逛公园，多带孩子去看看电影，但是他们又很害怕因为这样的一种生活的调剂打乱了孩子的复习的规律跟状态。几位老师带他们做休闲活动行不行？ 可以，我就看孩子自己。有的孩子一到高考的时候就说，妈咱俩聊聊天吧，就一定要他就说，通过絮絮叨叨的说，而现在还不得说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宣泄他的情感。有的是爸你陪我走段路，一个小时双方一句话都不说，也是一种方式， 也是一种方式。 所以我觉得一切在这个时候让孩子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来去再去引导来去陪伴是最好的。 对，这是我们想给家长们呢提的非常中肯的一个建议，就是当您想主动做什么的时候，一定要跟孩子有一个商量的环节，就是征询孩子的意见，你愿意不愿意这样做呀？如果孩子愿意，那好，我们非常高兴的去做。如果孩子直接告诉您我不愿意，或者您觉得他跟着你，比如说有的妈妈说带孩子到楼下去跑跑步啊，散散步，但你就能感觉到孩子是特别勉强的。其实特别勉强，他其实也是有一些孩子很好，他很善良体谅父母，觉得他不这样做呢，其实父母也很焦虑，所以他就在迎合，彼此都在试探和迎合当中搞得非常辛苦的时候呢，我们想呢跟孩子商量一下，征求征求他的意见，彼此能够说出最坦诚的感受呢，您所刚才所说的那些带有出口呀宣泄性质的那样一些活动呢，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否则的话就变成一厢情愿，家长想做孩子是在配合，其实不愿意去做。所以我们想呢，就是这些方式呢，首先就说是消遣娱乐放松是可以的，但是是在孩子认可的情况下。同时呢，这些活动的价值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叫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有很多家长呢，他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想法啊，恨不能把这24小时我们的孩子全在书桌前学习，他觉得只有那样他和孩子心里才是很踏实的，这孩子再学习再努力。事实上我们说每个孩子是一个丰富的一个个体，他需要有玩有放松有学，他什么都需要。就平时呢，我们很多老师们交流时候都说，就咱让孩子那高三生活呢过得是比较正常的常态化的 啊，是一个有学有玩有吃有喝这样一个生活，只不过学的比例会更大一些而已，但绝不意味着到了高三呢要把所有的娱乐休闲这些项目全部挤压掉。如果真正挤压掉了，那么我们说我们最想要的那个成绩，那个分儿，那个高考的结果呢，恐怕也不一定呢就能如约而至。所以我们想是这么一个关系，是吧？ 嗯，这里给家长提一个醒，就别刷自己的存在感。很多父母看孩子高考吧，他想发挥自己的最大化的作用，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结果造成干扰，好心办坏事，是不是呀？特别多，他不知道该做点什么。其实你要，刚才我说了，要反观自己，这是我的需要还是孩子的需要。如果真的是自己的需要，一定要克制和压下去。 嗯，这因为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还是要学会去处理自己的情绪。 对对对，出于孩子的需求去采取各种办法。 对，好，那这个最后有几个问题啊，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提到的，我们简单来说一下。首先一个是一位叫 T 部的朋友说感觉现在孩子面对高考，因为焦虑采取一种回避状态，就有种这鸵鸟心态，说不能提这高考的话题，也不能听鸡汤的鼓励，说之前挺努力的孩子现在有点厌学了，怎么办？几位老师，宗老师， 我觉得这种情况呀，有两种方式哈。一种呢，就是他越不提我越要提，这心理学治疗叫什么叫满贯，对不对？脱敏，我天天说的，我满墙写，这也是一种方式，但你要考虑孩子接受力哈。那么另外一种呢，其实我们也可以顺其自然，换一种方式，比如说不说，那我们就不讲啊，我就做我自己的事情去，我彻底把空间时间交给你， 对，该干什么干什么， 该干什么干什么都可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要考验家长的智慧了啊，千万不要硬来，就是还是刚才我们那四个原则哈，不要硬来，一定要顺其自然。 另外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可能要向这个冯老师来提问一下，因为他想问说，现在高二的学生，正好您现在高二年级组组长啊，这个说觉得物理听不懂，化学也有难点，说平时课业很紧张，周末时间段补课合适还是集中到这个暑假？因为马上该暑假了嘛，这寒假快该暑假了，是垒到一起解决，还是说这个平时就周六日就去给他解决掉？ 先看孩子的意愿，孩子是不是想要补课，需要查缺补漏，然后周六日的时间呢，有一个整理归纳的总结的过程，让他如果真有漏洞，有两个方式，一个是把他的漏洞等回来了以后找老师来解决，如果他觉得量太大，可能不好意思找老师，或者说短时间内解决不了的话，可以在校外找一些一对一啊或者机构来补一下，这样他可以起码跟上教学的节奏，不至于因为前面的知识耽误了后面的学习，整个一学期的内容可能都会荒废了，到真正到寒暑假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难， 就会特别的累， 对， 问题 攒起来了。 对， 对， 好，这个是我们这个两个问题。其实呢，今天讲到了很多关于跟家长跟孩子跟学校之间的沟通，其实在这点上来说，希望家长们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学到一点，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别先找孩子，先找老师啊！找老师呢，不是说这什么事啊，我们家孩子怎么这样了，埋怨老师，不是这样的。更主要的是通过老师去了解孩子的需求，孩子现在的状态，孩子现在的想法，同时呢，您有什么真正想说的呀？有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老师的方式去跟孩子去进行一个沟通，相当于是买卖双方找一中介啊，这样的话呢，彼此之间就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关系了，这样就不会显得那就好像你一定有你自己的主观目的啊，可能你的想法会更好的传递到孩子那，孩子的想法也会更好的传递到 一个好汉三个帮， 哎，传递到您那。而且刚才呢，这个正好是冯老师也说到，说孩子这高二的时候这学科的问题，现在其实就可以预备高考了，该干嘛呢？作为这个家长来说，也别提什么学习的问题，这不是发现有问题了吗？好。帮着孩子把错题总结出来，你每次都有卷子，你也不用看孩子都多少分，60分70分80分跟你都没什么关系，无所谓，哪道题错了记录下来抄下来，抄完了以后列一个错题本，帮助孩子去复习，拿这个错题本给老师一看，老师一看你应该就能知道哪个知识点是有问题的，帮孩子补习就行了。其实作为家长来说，很多事情可做，别慌啊，这个时候人是容易慌的，越慌越不知道该怎么干了。今天也非常感谢宗老师、冯老师以及郭老师做客节目，辛苦三位。那也欢迎您明天呢继续收听我们的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明天就讲如何去通过饮食去这个调整孩子的整个的状态，家长们要细听怎么能吃好让孩子们。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姚迪，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明天的5点半我们再见。